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系一个新鲜滚热辣啊！琴日、琴晚， 嗯， 阿魏零零后嘅故事唔会有错啊！ 嗯， 正噶， 正嘅， 即系唔系呢次正，系我下次会好正。 点解咧？ 佢肯影相啊！ 哦，喂，哇 ，O K 喎， 着衫影相啊！ 喂，正喎、 啊，可以影一辑 艺术照， 艺术照啊！咁、啊、你谂下都系1000蚊啫嘛， 嗯， 唉，仲可以。當然啦，啲相我唔會公開啦，係嘛？ 當然， 前提啊， 嗯， 因為佢幾個有佢幾中意影相嘅， 嗯 啊，咁啊咁啊啱啊，啊咁啊，下次可以即係抵個辣啦，你知你要揾一個女仔影， 係咯，你就咁約個靚模去影執相、嗯、都唔止1000啦，冇閪屌， 我係仲可以滿足曬我自己，到時我就諗下揾邊啲邊間靚嘅情趣酒店度有同佢影婚紗， 嗯， 所以水係正嘅， 嗯， 咁正之前啦，係嘛啊都要。講下啦，即係講下神山虎沒有錯啦。 嗯，好。 嗱，神山虎今年之內加咗我兩次價。 嗯， 但我 又加啦， 未加俾以往有個噃。 O、okay、K、 啊。暫時都冇打算加。 嗯， 因為坦白講，因為神山虎佢唔係加得我好多啊。 嗯。 一盒加我幾蚊。 嗯。 咁加幾蚊冇理由。 係咯，冇理由。 我點加你哋啊？ 係咯，205咁啊。 即係好撚難入數噶嘛。 嗯、 即係我諗住，喂，神山虎加到我咪一個價錢。 嗯、 我要賣翻咁上下錢， 嗯、 即係到時我可能會買251盒咧，咁、 嗯、 我就因為方便我有入數嘅關係啊，咁、 嗯、 到時我就可能係500蚊兩盒啦、 嗯， 啊，將來嘅事啦，但唔係而家嘅，我等神山虎， 即係加到不加兩蚊上下先啦， 嚇嚇咁樣加到我要加為止，咁我要加到250蚊盒啊，咁、 嗯、 到時就唔係買一盒噶啦，咁到時要買兩盒啦，因為唔夠水，咁、 嗯、 你 唔係咁如果紅包嗰啲冇所謂嘅， 啊紅包都冇所謂啦，佢都冇所謂啦。啊，咁樣到時，一方便啲網友入去銀行入數，因為唔係網友唔係個個都有恆生户口噶嘛、 嗯， 或者匯豐户口噶嘛，咁佢哋咪可以行入啲櫃員機度，俾現金咯、 嗯， 即係你可以唔俾卡都可以入到錢噶嘛， 係 咪先？咁啊我都為咗方便啫。咁你記住啊，加咗我價，我係冇加你哋價嘅，我真係話真幾好噶 ，OK 啊？係 咯，我記得上次加完冇耐啫嘛，即係幾個月之前嘅事啫嘛。 半年到啦，其實咁你今年加咗我兩次啦， 嗯， 每次都幾蚊啦，咁啊都要交代下啦， 嗯， 因為咁第二樣嘢咧，咁啊你見到啦啊都見到啦，我哋買咗我啊買部新嘅 cam 啊，咁咧就食你唔死可以做噶啦 ，OK 啊，咁啊係咪？呢、這個月出啦，而家12月啫，都仲係， 但 係一月出咧，我就未知，因為咧，我有啲同阿施生啦，阿風老總咧、 嗯， 就佢話佢會幫我剪 輯、哦，後期製作，後期製作，好、哎、 多，因為其實我要一個好撚大嘅問題嘅，就係、是、剪嘅方面，係 啊，因為你 剪嘢方面 ，OK， 因為你部腦要好撚勁， 係啦， 如果你要剪片，你部腦要好撚勁， 咁我又要揾我同阿碌講啦，問啦，可唔可以買部二手嘅 MacBook 啦、 嗯， 啊，都幾千銀。 系啊，要噶。 家我邊度有咁多錢啊？話俾你聽，我買呢部 cam 都係阿施生贊助咗我2000銀。 嗯。 啊，因為佢買 USB。 嗯。 啊，買手指贊咗我2000銀，我就將2000銀咧，我曬嘅，我90%梗係用翻喺我哋節目度嘅。 嗯。 咁、啊、我就買一部 cam。 嗯。 啊，咁樣跟住又派食你唔死。 嗯。 咁咧就可能係12月啦尾啦，或者一月就出㗎啦。咁啊睇下阿施生嗰邊剪成點啦，因為佢哋幫我剪啊。 嗯， 哇！一幫我剪咧，我就真係解決曬我所有嘅問題。因為講真，我收埋啲 USB 錢，都唔好話唔夠嘅，其實都可能夠我買部電腦嘅。 嗯， 啊咁，但係我仲有好多開支要用噶嘛， 唔知。 咁啊，而家就起碼有個，而且佢哋啲製作公司幾鋪啦，幾鋪啦咁樣，咁啊到時拍完嘢噏兩句，掟俾佢哋搞掂。 嗯， 咁啊到時就會出啦。咁暫定咧就每個月出一集嘅，咁、 嗯、 如果係好嘅反應好嘅，咁 兩個禮拜啦， 會添啦，可能兩個禮拜一集啊，咁你真係好難會做一個禮拜一集嘅，即係有個理由嘅，唔係你知嘅，其實食嘢唔緊要嘅，拍完之後掟俾阿方老總佢哋剪啫嘛，冇所謂嘅，但係食你唔使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去完之後，我哋想翻桌，我哋唔得啊，我哋冇機會翻桌啊，咁所以咧。 你留翻一個禮拜俾我翻 check 啊，係咪先？好食好食嘅嘢係咪先？即係唔可以淨係為聽眾咯，為下我哋自己噶嘛。咁亦都係啦。有時會靠下咯，一齊做啦。咁亦都可能會揾下私人係又幫下手做啦咁樣。咁啊，就主打都係我做噶啦。咁啊，你希望嗱，我會擺上 YouTube， 就唔會喺因為個視像關係啊，佢要個 memory 幾大啊。咁我會擺上 YouTube。咁你網友就希望廣傳開去啦。 係啦，有廣告 YouTube 好啊。 其實冇用嘅，你知唔知？唔係錢嘅問題嚟㗎。你一萬個點擊，你知有幾錢啊？ 唔知喎，一蚊。 一蚊。即係我哋食一餐飯，我哋每個人起碼平均都俾嚿零水啦。即係我哋要有100萬個點擊啊！100萬個點擊啊！ 先至翻到。 先夠嗰餐飯啊！話俾你聽。 OK。 OK， 係我一個人食嗰餐飯啊，唔係我哋整一餐啊。即係如果呢年買你嘅話，就200萬點擊啊！即係有冇可能200萬點擊咧？ 應該就冇啦。 嚇，有20萬我都好好啦。所以唔係錢嘅問題。 係個儲存量嘅問題，儲存量同埋個水喉嘅問題。 水喉嘅問題，同埋係真係想搞啲嘢啊 ！OK， 即係我話搞台就搞唔到，我都想做多啲節目。由呢度開始，試下探下啲網友啦。我唔係冇嘢嘅，唔係冇嘢㗎，我唔係夠噏㗎。阿Sir咧， 有功課交㗎。 我係真係會做㗎，我只係我能力唔夠，係希望我有籌加一筆錢去搞台 啫。 咁其實我真係有啲嘢諗下。 哦，咁就算你搞台，你都可以擺上 YouTube 㗎嘛。 係。所以但係你唔好話，你唔好諗住話，哎呀，我而家你有 YouTube 啦，咁啊，咁你都點擊錢收啊？如果靠點擊錢，食肆都冇味啦，或者係咧。 咁我就唔知咁低啊。 係噶， 我真係 好多嚟啊！ 我真係唔知啊。 一萬蚊。 唔係你聽花生台佢哋話，即係其實如果唔係俾低俗頻道搞嘅話其實都 OK 維持到噶嘛。佢哋話係低俗頻道咁撚撲街嘅啫，你知唔知點搞佢哋啊？花生台播個節目出嚟，咁佢可能花生台講嗰件事，咁就播蘋果嗰段新聞，喺佢嘅節目裏面播蘋果嗰段動新聞。咁跟住呢低俗頻道呢就走去 YouTube 投訴話嗰段動新聞係佢哋嘅版權，咁跟住就即刻 cut 咗花生台嗰個廣告收入。就唔理嗰段片係咪真係低俗頻道 on 㗎囉。佢第一時間 cut 咗你個收入先， 佢點知咧？ 因為佢哋 知 啊，佢哋查得出係俾一間公司 claim 佢哋嗰段片嘅版權，而查得出嗰間公司就係低俗頻道註冊嗰個名。 唔係我嗱，我唔清楚啦，就係你知你呢啲咁嘅嗱，係我唔會 comment 咁多。但係嗰張投訴報告係唔會知嘅，理論上。 知唔係佢會話俾你聽，唔係佢會話俾你聽呢段片係邊個人有呢個版權啊嘛？咁嗰個人佢講出嚟嗰個人係一間公司名，而佢哋查嗰間公司名就發覺同低俗頻道嗰間公司一樣名咯。咁呢樣嘩我真係覺得好賤囉。 即 係好囉大家搞台你使唔使咁樣搞人呀大佬。喂人哋真係抄你啲嘢你就走去報啫。人哋播段動新聞你都走去搞你真係好無良囉。 肯定你又投訴我又投訴你。 係囉。 咪即係無論為我成日覺得真係無論為。 唔係我覺得點解 YouTube 可以因為有一個投訴而即刻 cut 咗你先呢而唔去查清楚究竟嗰段片係點樣觸犯咗人哋先呢因為係囉因為人手問題囉。因為 YouTube 冇咁多人唔捨得請咁多人去查呢啲嘢嘛。即係咁我覺得就。 我就覺得啦大家都話搞台嘅唔好搞埋呢啲你投訴我投訴你啦。而且講啱啱啱講聽你花生嘅亦都未必聽你低俗啦。 根本就兩個完全唔同嘅群組啦係啦。 咁佢聽你花生亦都唔會代表佢唔課金你低俗㗎噃。我成日講係咁樣㗎。即係 低俗就一定要課金先聽到啦基本上。花生係唔使課金係囉。但花生就全部唔使課金㗎嘛。咁你搞佢做乜啫 佢根本唔係你的敵人嚟㗎。 唔係囉。 我咁可能鬧主持啦可能係呢樣嘢啦。 唔知啊。 呢邊又鬧 Baby 媽 ,Baby 媽嗰邊又鬧返胡君衡㗎嘛。 咁我唔知咯，佢哋之間啲恩怨。 可能係咁樣恩怨啦。唉，為啲恩怨搞個台真係。唉，好彩我唔會有啲咁嘅嘢啫。你投訴我咪唔一齊做，屌你啦，好冇驚嚇！ 唔係即係，如果萬一第二日做食你唔死，帶咗上去，咁跟住又有人嚟就走嚟話：喂，呢段片我 own 啊！咁你又冇錢收噶啦？ 咁我唔自在嘅。 係學你話齋，如果一萬先得一蚊，就真係唔自在嘅。但聽花生台講又好似唔止呢個數咯，即係我又唔知啊。咁但係聽花生台講，聽花生台講又唔差嘅。 十蚊又點？即係我聽林康正講話，或者咧佢話一萬點即係一蚊。但我聽錯唔知啦。咁十蚊又點咧？一百萬咪都一千蚊咯。 咁一千蚊都好啦，一千蚊都。 一百萬喎、啊，你會梗係一千蚊到咯。 喂 ，YouTube 好多人過一百萬㗎，好多㗎，外國係好多㗎，即係香港就問啲啦。外國係好多㗎。 取笑啦，講真，即係唔係錢嘅問題嘅。即係。要吸納一啲新嘅聽眾 ，OK？ 吸納一啲新嘅聽眾。我坦白講啦，我而家自己已經將我社運嘅角色減到最低嘅啦，而家。減到最低嘅啦。因為做戰狼嘅關係啊。其實我 唔係因為 好多運動啊。 人哋又話你黃賭毒啊。 冇所謂，係咪先？我查毒緊你哋，係咪先？我有救王。咁我係唔賭啫，係咪先？咁我係查。 唔係都賭㗎，你要賭呢鋪安唔安全啦？ 啊，安唔安全啊？ 都賭㗎。 即係我冇乜所謂嘅，但係我而家某程度將我一個好想玩嘅社運，我係降到最低㗎啦。因為為咗節目喺度服務。為咗我將來搞台啊。其實我有付出㗎，我好想搞社運㗎，話曬俾你，我。 但你搞社運你就唔使上嚟㗎啦。 上嚟啊，話曬你，我係有個苦衷，有個難處，我係諗住搞一啲，即係我中意面對人啊。即係可以做一啲即係網上電台可以發得大嘅。或者新嘅嘢嘅，咁樣我希望做出嚟俾人參考又好。啊，就算我做唔到。我做咗出嚟，人哋抄襲嘅係抄得好過我嘅，佢可以揾到錢嘅，我都希望係咁，我希望係百花齊放嘅。咁所以我會將我自己嗰、那個社運嗰個角色減到而家最低囉。咁其實我係付出㗎，我一路都付出緊㗎。我真係聽。咁所以呢，如果譬如即係食你唔死出咗街啦，咁樣希望都冇有廣傳啦、點擊之餘。你睇唔睇廣告都冇乜，其實冇乜所謂嘅，就飛撚咗佢咯。唉，一蚊、一萬人一蚊，我真係唔係好就自在啊？啊，咪先？呢次我唔係要錢，我要流量，我要人， 人 okay? view 數啊， 係我要 view 數啊，係啊係啊，你唔係 for like，for view， 學阿索來 view， 學阿我 D 一百話齋話 like and share， 你哋要share 出去。起碼喺 Facebook 啊，有同埋朋友講傳啦、啊，一定要食你唔死噶啦、應該唔難 search 嘅，咁當然啦，而家我 Facebook 又未有啊，YouTube 都未有啦，咁、到時呢啲我同阿師生佢哋傾噶啦，咁、希望到時網友會支持啦、嗱、記住啊，食你唔死都係智能俱樂部嘅一部分，所以我係唔會加時 ，OK， 睇點啦， 哦，即係到時連埋智能出噶。 唔係，戰男就永遠都係聲音㗎啦，聲音㗎啦，因為其實唔係出唔出到樣嘅問題，因為一擺 YouTube 咧就喺大陸睇唔到啊，我擺優好又驚人怕出名豬化肥啊 ，OK， 咁所以戰男永遠都係睇翻， 即係食你唔使你會考慮擺上優好啊，或者國內嘅網嘅 ，OK， 我會考慮， 但係嗰個係等私人嚟搞啦。 是啦，咁但係首先一定係搞 YouTube 先，因為首先唔係錢嘅問題，一萬嘅點擊一蚊，但係因為搞 YouTube 優好咧就好，又係好撚柒，好撚柒煩煩呀，啲大陸嗰啲又實名登記有呢樣嗰樣嗰樣， 係啦係 啦，咁我盡量都唔搞住，一定 唔係佢哋熟啊，佢哋應該搞到， 搞咗 YouTube 先啦，咁佢咁其實佢哋想幫我點樣宣傳，佢哋會幫下手啊，即係可能擺佢啲咩 啲遊戲賣下廣告 啊，嘅話我送俾你就得啦，我都冇所謂，唔係錢啫嘛，真係唔係錢，咁你可以擺啲嘢上去咯，係喎，啱啱天龍八部 咩天龍八部 啊，佢哋屌你老， 哦， 屌你我偶像，你都請我偶像嚟，你咩？即係梁家人啊，即係講少少啦，呢啲我補翻俾你，梁家人咧係一個拍。是喜劇又得，拍寫實片又得。哇！而家一個百搭嘅演員嚟，我好撚就中意佢。哇！請佢代言添喎，真係坦白講，好過請韻光。 吓、啊，梁家人代言咁好？ 系啊，好过请尹光，好过请阿达哥。 嗯， 即系梁家人真系够捻晒啊！即系佢而家代表到千龙八部啊，真系。 嗯， 佢调风啊嘛。 冇，最印象最深，我印象最深刻就系唐伯虎里边嗰、那个、 啊啊、 石榴姐、啊。 咩都得噶。好好嘢，呢、這個真係呢個八搭喎。坦白講，真係可能又唔又唔係貴嘅。 嗯，咁都係老氣骨嚟嘅、 啊， 真係。 好嘢，即係你玩唔玩緊《天龍八部》唔關事嘅，真係我真係想讚讚梁家人呢個人真係。 嗯， 哇！呢啲即係識拍戲嘅人嚟嘅，真係好難有啊。 嗯， 好啦，咁啊唔講翻呢樣嘢啦。 嗯， 咁啊交代咗啲台務啦。 嗯， 咁啊都要交代翻零零後啦。 嗯， 咁啊嗱咁多件女咧。 嗯， 啊。即係我咁多件飯盒啊，其實咁多件，件件咧都係我主動揾佢嘅。 嗯， 啊，由上山妹啦， 嗯， 我以前咁嘅廣東妹啦，小豬啦，甚至其實老蒙古妹都係㗎。 嗯， 啊，小新新就例外啦，呢次例外啦，嗰、兩次都係、都係我主動揾佢嚟嘅。 嗯， 即係唯得呢個女仔咧，零零後咧就唔使我揾嘅。 佢冇錢就自揾嚟， 每個月咧就要揾，再揾你一次老姨媽度咁樣嘅。 嗯， 即係因為我同佢講過噶嘛，第一次喺唱 K 嗰頭。 嗯，每個月揾你一次嘛。 我每個月揾你一次啊。 嗯， 佢、真係當真嘅。 嗯， 好多嘢真嘅。咁佢咁樣佢話係嘅咯。咁佢咧就其實有幾次啦，講之前嗰啲咧，佢就話。你係咪過嚟啊？咁當時我仲有啲團玩啊噶嘛，咁而家團就半截咁滯啦咁有團玩下我喎，嚟唔到喎，咁你又話嚟揾我，我最驚就係啲女講啲説話噶啦，又嚟揾我，咁我就話得啦，我解完個團，我當然冇同佢講啦，啊解完個團，下個禮拜揾，咪嚟揾你咯，咁啊乜其實每次都係佢講，其實呢幾次唔係呢幾次，係咁多次， 搞 都 係佢 約我嘅， 嗯。 咁好似呢一次就係啦。 嗯。 前幾日咁啊，佢就又未信我啦。你話月頭咯噃， 月頭咯，交水費喎、 啊， 交 咁啊， 貨金咯， 月頭咯。咁樣幾出嚟啊？咁樣跟住我就話開頭咧，我就話星期五嘅。 嗯。 啊，原來撞日子。 嗯。 撞咗咩咧？撞咗我侄女生日。 侄女啊， 我侄女生日。咁我即刻嗱嗱即係知道佢生日啦嚇，補辦嘅，一預足嘅，所以我唔知星期幾搞噶嘛，咁、我心裏知道原來我侄女係星期五搞嘅，咁、樣就咁我即刻同阿零零後講話，喂要改星期六啦咁樣，咁佢跟住佢就好，跟住我話 OK 啦咁啊再星期五啊再強封佢一次，我話喺翻舊嗰間酒店啦，可以開嗰間酒店啦，即係講緊。維記情趣酒店啦嚇，咁嗰度啦，咁啊 OK 啦，咁到琴日啦，而我錄音，今日星期日啦，咁就係琴日啦，我就應邀啦，咁啊都係一樣啦，一如過往啦，咁啊喺香港訂定酒店先啦， 係 啊訂咗維也納情趣酒店同埋今日做節目呢間啦口岸呢間啦，第一兩間房，咁跟住咁啊嚟到。大陸啦，咁首先梗係寄咗咖啡先啦，因為有時就要靠阿碌你幫手寄啦。但有時咧有啲網友唔係咁急嗰啲咧，咁我就會自己寄嘅。咁啊寄咁咖啡啦，咁啊跟住就而家即係你知啦，共享單車咁共享年代啊嘛。咁我而家其實每次都係踩單車去 嗰間維基， 去嗰間 湖背嗰度。係 啊，咁啊就好撚難，好撚拆嘅，話真係好撚難啊，好撚好少聽到我話自己拆。我真係好撚拆，我認唔到路啊！我次次都行唔同嘅地方，我次次都行緊錯嘅。呢一次咧，我講下先，我由口岸唔係，我由口岸去嗰間維也納，代失路。OK， 我由維也納去金剛環行錯路，係行錯路。 維也納去金剛環，你都行錯？ 行錯， 點搞錯？ 今朝我由嗰間維也納嚟呢間維也納， 又行咗。 又行兜遠咗路，我想試下行啲近啲嘅捷徑。即係所謂捷徑咧，係遠好撚多嘅。哇！我真係依樣，依認路依樣嘢真係好撚渣。但我仲俾啲女人呢啲女叻嘅。點解俾啲女叻咧？咁啊，話説啦咁樣啊，我哋咁啊，我啊去咗嗰間 情緒酒店啊，幾正喎呢次，冇乜行刑位啊。 嗯， 啊呢次咧就誒， 哦，即係唔使撞嘢啦。 有個假嘅火爐， 嗯， 啊咁有啲磚頭，砌到嗰間一個嗰張牆咧， 嗯， 就成個紅磚牆咁樣嘅， 嗯， 咁啊因為佢冇啲咩突出嚟啦， 嗯， 所以就好撚安全， 嗯， 冇撞到頭啊，冇擦損手啊， 嗯， 即係我想同你講，我上行刑位嗰集冇講，我最後啊第朝頭早啊嗰日啊，我係冚只 Hello Kitty。嗰度啊，係冚到起咗個樓嘅，喂，腫撚咗啊，冚撚到咁撚大鑊嘅，話真係咧，即係幾撚恐怖。咁唔緊要啦，咁啊，我去咗嗰維也納啦，咁啊，梗係微信佢啦， 嗯， 咁啊，我話三點零鐘去到啦，咁啊，我話，咁啊，我微信佢話，我到咗啦，你出門嗰陣就通知我啦， 嗯， 咁啊，就咁啊，我去到之後。除咗沖個涼先，我都瞓下先啦。咁樣咁多時間，我一瞓，啊都未講。琴日嗰間維也納個電梯壞撚咗。 哦， 啊好彩係三樓啫。 哦， 就酒店房。 O K， 係三樓，即係行兩層，即係大陸嘅三樓啊，即係我哋嘅。 我大陸嘅地下一樓啊嘛。 係一樓啊嘛，咁樣唔算好高啫，咁樣都行得到。啊，咁呢題外話啦。嗱，咁啊咁啊去到房度咩啊？瞓下先啦，瞓挨一挨，因為其實病都未算病得好。 嗯， 仲病緊噶嘛， 嗯， 都未算係好好啊，仲有少少感冒嘅，其實而家都唔係好舒服。 嗯， 啊，咁我梗係嗌下啦，好撚好瞓喎。 嗯， 一搭落床就瞓到死啊！擘下隻眼望望，好近五點幾。 嗯，仲未有 聲都冇聲啊，誒都冇誒過。跟住我話你出門未㗎？ 啊， 跟住再可能等咗十零分鐘，佢先話差唔多啦。 嗯， 佢啱啱起床， 我五點幾先起床， 係啊，係咁噶啦。嗰啲出嚟做小姐嘅，通常都係嗰個時間起床噶啦。 嗰 時間化妝食飯，跟住八點前翻工啊嘛。 嗯， 啊，咁啊習慣咗咯。但你習慣咗，係你係八點鐘翻工啊嘛。 嗯， 但等咁講，聽落去你就知啊。咁跟住咧，我就話啊得啦，你照舊搭地鐵嚟啦。 嗯， 係啊。因為佢識啊嘛，因為佢搭過幾次地鐵嚟。 嗯。 嚟依家維也納噶啦嘛，嚟間情緒酒店噶啦嘛，咁啊 OK 啦。咁跟住大概係八點零鐘啦，八點零鐘係你嗰個微信啊，話問我 去唔去食飯？ 食飯嗰個微信，所以我係唔會答你食唔食飯嘅，你冇得等嘅。 係咯，我哋 阿嫂咁樣餵食， 我哋等到七點都頂唔順啊！ 你七點都頂唔順，你咁樣餵食，咁樣熱到我，我哋九點都未食啊，黃家產。點解九點未食咧？ 嗯， 哇！真係時間就係。唔係等啦，係用啲浪費。咁跟住咧，阿零零後咧就喺個微信度講嘅話：，我可唔可以喺東門落車？因為佢唔想轉車。 嗯。 啊，因為佢啱嘅，因為如果佢咧由綠藥嚟到湖背嗰間維記咧，佢要轉兩次車。 嗯 啊，咁而且係幾折騰嘅。 嗯。 咁但係如果你去東門咧，就唔使轉車。 嗯。 一車就到啦。咁我就話不如咁啦，你轉一次車啦，你喺東門就轉一次車去國貿啦，因為我都係諗住同佢去國貿去食串串啊，食麻辣火鍋，應承咗佢啊，因為上一次應承咗佢，咁啊 OK 啦，好啦，咁我梗係要 OK， 我一句話要喺國貿站等，但我唔知咩出口噶嘛，所以我咪嗱早少少共享單車去咯。好彩早少少嘅，唔窒息路嘅，屌你老味！佢金光 又當 話聲咧，真係咁啊，都擔住佢圈啦，其實圈仔嘅。咁啊，咁我都好都早到咗。金光華，跟住我咪落去，睇下喺邊間近我食嗰間串附近。咁我出樓，咁我跟住，哦，原來係 A 出口。咁我又微信俾阿魏玲玲後啦。咁啊，就同佢講話，A 出口。等，跟住佢咧，佢就即刻覆啦，馬上走咗啦。 嗯， 點啊？ 馬上啦，係咯， 即係頭先我行錯路，都啱啱好時間啦，咁啊正啊。咁啊等，跟住佢就留個微信俾我，唔見你嘅。 啊 ？A 出口等，唔見我。我預早唔係咗，我起碼預早你五分鐘。 嗯， 我係預計咧，我會見到你出閘嘅喎。 平衡時空咁扯， 搞撚住你先出閘，你見我唔到定我見你唔到，你走咗咧。跟住咧佢就 發咗一個視頻俾我。 嗯。 上咗樓上，金剛華正門。 哦、oh, ，OK。 屌你老尾，喂，嗰個 C 出口嚟㗎，大佬。 OK。 A 喎、哦、，A 出口同 C 出口喎、哦。咁跟住我得啦，我話你唔好，你唔好走開啊！屌、嗯，真係傻閪。其實點解我一路咧都希望佢去到湖背嗰間， 嗯， 因為佢識路，佢唔會錯啦嘛。 嗯 啊，所以咧，我其實我揾正，我知佢實錯噶。啊，點知之前連真係咁蠢撚柒蠢嘅啫。啊，咁啊我所以我係諗住佢喺湖背嗰度，跟住我搭的士去食嘅。咁啊，其實咁啊。即係唔使等咁耐啦，咁又係除咗等之外，仲要折騰行翻上去。 嗯， 你知由 A 出口行翻上去，樓上係要得經過三個 lift， 兩條直路噶啦。 嗯， 冇咧就長噶嘛，因為金剛華大啊嘛，啊一頭一尾，一前一後。 嗯， 係咁啊，見到佢啦。跟住話：，我都炸一陣一陣間營啦嚇。咁跟住啊，算啦，咁啊，今日行到鑽石廣場。食老婆轉串啦，新開唔係新開，由上沙， 搬咗 上沙幫震開噶啦，下嗰場上沙妹幫震開嘅，我覺得好食嘅，咁、跟住呢度就開咗一間，我啱啱喺大眾點評食揾到嘅，開咗一間咁咪落去食咯， 得唔得啊？同上沙間比 啊 ，OK 嘅，但係台細好多，同、埋等得幾耐，可能而家冬天咯，咁、我大概係8:09到啦，咁就喺攞位啦，前面有八個人，當然走咁啲㗎啦，走咁啲、死咁啲㗎啦，應該咁到我入去食嗰時候呢，大概係9:00到啦，我發咗微信啦，咁朋友圈呢其實見到啦，我嗰時間去食咁等我15分鐘到啦，算快㗎， 15分鐘 OK 啦， 咁又係啦，咁食麻辣啦，咁同你太太一樣啦，都要食豬肚，唔係豬腦啊。 豬腦 啊！我最撚驚嗰啲啦。咁啊，食咗兩碟豬腦，又中意食嗰啲鴨、豬紅啊咁。正啊！食完之後，咁你記住啊，9:00先食。食完個串串， 就11:00啦。 10:00-11:00啦。咁唔使睇戲啦。 係咯，慳翻。 慳翻。而且仲有一樣嘢要慳翻喎。我哋咪嗌成兜成盤都係串串嘅，嗰條女咧就係將啲食剩嘅串串，真係唔食我哋唔食嗰啲冇煮嗰啲咧，放翻落個冰箱度喎。 哇，咁都得？ 屌你咯，咪梗係唔撚得啦，照計，但係佢得我。 冇人揸型。 我見唔到啩？哦，你係唔撚得噶嘛？ 梗係唔得啦。 哇，咁嗰度又慳翻30蚊喎。因為我可能有十幾廿串啦，冇30串嘅，十幾廿串係食剩嘅。是未食過嘅，佢即係放翻落去，真係好撚嘢咁，幾撚厚面皮。咁食得完啦，咁跟住都係翻去酒店啦，搭的士。咁即係其實我唔知以前有冇講過啦。咁呢個2009好中意影相嘅，咁尤其是喺啲咁嘅情趣酒店啦，佢成日擺 pose 啦。咁你見過我影咗佢幾張相俾你睇㗎啦。當然啦，個樣係唔好清楚㗎啦，咁咁我仲有啲相咧，就係喺啲景度嘅，喺嗰啲專場啊，浴缸前面啊。咁今次又唔係啦，今次唔止啊，今次咧就係佢要影一幅佢出浴嘅相。 哦 ，OK， 你胡乜撚嘢嚟咗啦你？胡你 係咁幫啲網友胡出浴啊，大佬。 即係咧咁我攞住相機啦，咁跟住佢出浴啦。其實我可以一路咧喺佢未 由未剝衫到佢落水， 落水咧我都可以影啊。但我都冇影啦，當然啦。我等落咗水啦。等佢成啲泡泡鋪住個浴缸啦。睇唔到2點啊，我先影嘅。阿碌你做證啦，我冇露點相。OK， 咁跟住影撚咗啦。咁都照計啦，唔好講我講嘅，照計仲貴啦。做撚完。跟住我就嚟講，喂，不如下次攞部靚啲嘅相機，同你影我照啦，我就咁樣同佢講，我咁樣同佢講，跟住我只係佢未答覆之前咧，我話放心啊，我唔會公開㗎，我同你影過咁多相，當然嗰啲唔係 冇露點啦， 我都冇公開過啦，其實有一張㗎， 咪琴日嗰張咯，係咪嗰張食食蒜嗰張啊？ 我冇嗰張好正常啫， 好正常啫，嗰張都唔清楚個樣。啊 OK， 啊咁我話喂，我唔會公開㗎。咁啊跟住話好啊， 好啊，哇！ 你就係咁講， 嗯， 咁我就已經諗住下次又去 planning 點樣揾邊一間情趣酒店房。 嗯， 咁啊，仲有 揾邊個主題先啊？ 邊個主題先？仲要諗下，唔係啊！我今日嗱，點解嗰啲唔講啊？次次集集一兩樣、嗯、啊，都要講一講。第一 Q 唔講， 嗯 ，OK。第二 Q 唔係我醒啊。 哦，佢主動， 唔係佢 刮醒你， 亦都唔係隔離房啊。 哦， 我瞓到大概應該大概五點零六點鐘到咧。 嗯， 隔離房叫床啊。 哦，咁啊叫到佢興啦。 哇！屌你諗住乜撚嘢隔音嚟？哇！嗰條女俾人診撚到咧，即係唔係我唔係隔離嗰條女，隔離房嗰條女可能俾條仔診到，唔知點撚樣咯。哇！ 好凄慘啊！ 好似啲日本嗰啲烏鴉咁啊啊！啲嗌咁喎，啊到咁撚樣。喂，我仲瞓緊覺，即係老夫會醒啊嘛！你都唔忍得佢噶嘛，大佬啊！ 喂，同你去過黨慶就知噶啦，屌隔離台大聲，我哋更大聲啊嘛要！ 屌你，我唔大聲，我冇表真唔好緊強啊嘛！哇，佢都咁撚響，其實我瞓緊嘅，我聽到少少、 嗯、 就醒咗， 嗯， 我個人醒，神山虎仲醒得快。 啊！ 啲咁咚咚咚咚，因為有啲刺激啊！ 啊！ 撲街咁就 好， 唔撚你啊！ 嚟個鬥嗌大賽先， 你有隊嘅咁啊唔同，因為阿零零後咧， 就唔好就冇嗌得咁犀利嘅。O K， 整龍道嚟講，親嘅啫，親嘅啫，親嘅啫，親嘅啫。啊！偶然要講下老公啦，琴日冇講個老公，親嘅啫。我尾嗰下先至緊要啦，但係就係撲街。俾人咁樣嘈撚醒咗，咁咪 morning call 到 morning call 本來，我個 morning call 基本上就八點零鐘啦，咁佢提前咗三個鐘頭啦，咁當然咁做完之後瞓咯，瞓到十點，唔知其實我都唔知幾點啊，佢要走咯，咁無謂再診啦，咁撚短時間係嘛，咁啊咁有佢放走咯，放佢走咁樣又係千三，抵到難啦，係咪先？ 下次仲有想 嘢，又係千三。啊！至千三仲可以拍埋，嗱當然啦，拍完之後咧，頂籠係阿德阿碌有得睇嘅啫喎，其實基本上係啦，就等人有就啊，因為我哋主持嚟噶嘛，我哋可以 share 啲支持，其他聽眾嗰啲梗係冇得睇啦，係咪先？啊，下次咪可以做埋攝影師，咁啊影翻。 下次出嚟玩咪可能 show 俾人睇下咯，唔好發俾人睇啦。 跟住我出嚟玩，我咪俾你睇咯嚇，啊影下啲睇下我啲技術。點樣啊嘛？其實我都擔心緊啊，我驚拍得唔靚啊。咁唔緊要啦，最緊要係試下先。我咁大 最緊要有得影啊嘛！ 屌你都未有試過，而且咁撚平。OK， 好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啦，記住啊，支持食你唔死啊，係咁，拜拜。 拜拜。